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47集，营救天尊大作战上。展昭和白玉堂圆满完成了北海卧底的任务之后，回到黑风城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赵普觉得这次功德圆满实在是万幸，还好没打起来，不过怕白玉堂对赵真有意见，于是赵普就将那份见面礼交给了他。白玉堂打开看了看，起先看到那个鸡蛋也是愣了愣，不过他可能听白夏讲过这东西是怎么玩的，于是按了两下，鸡蛋很快展开了。展昭看得瞪圆了双眼，其他人即使是看第二遍了也依然觉得很神奇。展昭听完这东西的来历之后，好奇地问白玉堂： 哎，你家祖上那么有钱呀？ 家业还可以，但是所谓的巨额财富，金山银山我没见过，我爹也没见过。 为什么？你太爷都藏起来了？ 可能吧，我都不知道，家里人也没提起过，我爹对钱财没什么概念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有些担心起来。之前见陆雪儿他就不知道该叫什么，这回白玉堂爹爹大寿，他要送什么寿礼呢？白玉堂见展昭似乎又开始纠结，就安慰他： 他俩都很好相处，不用担心。 展昭点点头，但还是纠结。包大人带着包衍等人来到了大帐，离白下的生辰还有一段时间，众人并不需要急着动身，因此可以做不少准备工作。庞太师这几天收到庞飞的信，得知香香很健康，因此心情也不错，拿着信整天想外孙女，都没心情跟包大人斗嘴，于是包大人工作效率很高。包岩和庞玉因为没事做，所以在整理卷宗。按照包大人的吩咐，找出黑风城和映雪宫附近的各种悬案，这次去给白夏祝寿，顺便可以调查一下。 案子不多呀。 这附近人不多，而且黑风城建造起来之前都是蛮荒之地，没有衙门官吏，更没有记录案件，实际因此上也没什么案子可以查。 包大人要重新看一下卷宗，见展昭他们都在大帐里待着，有些无奈： 你们倒是出去走走啊。啊，年轻人嘛，抓紧时间谈谈情说说爱什么的，不要总是工作工作的呀。 这个嘛， 这话正好被晃悠进来的欧阳少征听到了。 黑风城虽然规模不大，不过还是蛮好玩的，你们不妨去逛逛，吃点东西什么的，说不定还能淘换到点稀罕玩意儿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决定出去玩玩放松一下。于是除了包大人和庞太师之外，其余一众闲人浩浩荡荡出了军帐，来到大门口，准备出军寨来个黑风城一日游。只是到了大帐外清点了一下人数，展昭和白玉堂发现阴后和天尊都不在。 外公呢？ 我师父呢？ 我知道尊尊和茵茵去哪儿了。 众人都低头看小四子。 尊尊刚才说要去上次买古董的那个市场，给白白的爹爹淘换件寿礼。 外公跟他一起去的吗？ 没有，茵茵刚才说要上街买马。 说着小四子伸手一指不远处，众人一起扭头看，就见殷侯牵着一匹胖乎乎的小矮马走了过来。展昭突然想到，早晨殷侯问赵普黑风城有没有小矮马卖，赵普说马市应该有，于是殷侯一大早就跑去了，估计是挑到心仪的了。等殷侯牵着小马走到近前，展昭有些无力，这马枣红色，矮胖矮胖的，一双大眼睛溜圆溜圆的，眼睫毛跟两把扇子似的，歪着头看着众人。白玉堂盯着那马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伸手摸了一把，小四子也跑上来搂小马。赵普有些不解： 老爷子，您的身份应该买匹宝马才对啊，买这么个小家伙干嘛？ 带回去给宫里的小朋友玩。 众人都点头，殷侯就见一群人都在门口傻站着，有些不解。 你们干嘛？要上街？今天街上挺热闹。 哎，外公，你看到天尊了没？ 他去哪儿了？ 众人将他去买古董的事情一说，殷侯望天。 他能找到那市场就怪了，不用问，八成是迷路了。 白玉堂也无奈，于是众人的逛街计划变成了分头去寻找天尊的计划。只是一众人从早晨寻到晌午，还是没找到天尊的踪影，连殷侯也有些纳闷，人跑哪儿去了？展昭就建议，下次应该也给天尊弄一只金翘子养着，起码方便寻找。白玉堂则是很无力， 给他养什么都没用，到时候连他自己一起丢。 最后赵普让士兵全程寻找，小五也带着展昭和白玉堂寻着天尊的味道寻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无功而返。众人面面相觑，邪门了，上哪儿去了？白玉堂又将买古董的市场找了一遍，还是不见天尊。 这老鬼这次有些奇怪呀，以前一般一天之内都能找到的，而且这次迷路了也没见他穿墙啊。 毕竟天尊年事已高，白玉堂就有些担心了起来。众人正为难，赵普突然打了个响指， 有办法。 随后就见赵普抱起小四子放到桌上， 小四子，咱们扔铜板。 又扔铜板啊？这些大人都想不到更有趣一点的游戏哦。 天尊有没有危险？有的话正面，没有反面。 小四子一丢是反面，随后眨眨眼， 都说了尊尊不会有危险。 众人松了口气，于是展昭又问他， 那他在黑风城内还是城外？正面城内，反面城外。 小四子又一丢是正面， 在黑风城里，那没理由找不到啊。 东南西北哪个方向？ 展昭拿着一根筷子给小四子，让他转一下。小四子拿着筷子转了一下，最后筷子掉下来，一头指向南边。林业火嘴角抽了抽，感觉好像算命的一样。 这样靠不靠谱啊？ 众人这会儿也是没辙，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按照小四子的推算结果，天尊应该在黑风城的南边，古董市场明明在北边，他怎么跑去南边了呢？赵普找来军中两个年纪大的向导。 黑风城南边什么地方？ 南边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，驿站和酒楼多一点，毕竟南边的大门是往中原去的，商贾和行人多。哎，对了， 说到此处，两个向导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但是对视了一眼，又似乎犹豫要不要说。赵普对两人勾勾手指，那意思赶紧说。 前几天有几个外族的姑娘在城南一带走丢了。 走丢？失踪了吗？ 对呀，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据说最近边关一带出了一群人贩子，专门绑架外族的美人，男人女人都要的，只要年轻漂亮有特色，最好是金头发呀、红头发之类的全都绑走。这貌似是转手卖到中原去了，可以卖个好价钱。不过之前只听说在西域一带发生，没听说赶到黑风城来下手的。 众人听到此处都忍不住嘴角轻轻一抽，瞬间有不好的预感。白玉堂扶额，天尊的确是年轻貌美，而且还一头银发，貌似会变成抢手货。当然了，这都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他很好拐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哎，又来了。 赵普一听这还了得，于是赶紧吩咐欧阳少征， 给我去查查，竟然有人贩子赶来黑风城搞鬼。 那天尊会不会被拐走了？ 不是会不会的问题。 殷侯和白玉堂异口同声，随后对视了一眼，又异口同声， 是一定会被拐走。 众人都有些无力， 吴沙摸着胖乎乎的下巴摇头。 担心倒是不用，这老鬼啊，这100多年里不知道被拐子拐了多少次了，平均每年得有个2-3次吧。 谁还记得呀？反正抓过的人贩子倒是无数，还解救过无数被拐的男男女女。哎，不过都是误打误撞，江湖人都还说他精明强干呢。 众人都无语，感情天尊的好名声也是拜路痴所赐。展昭觉得当务之急还是找到天尊，欧阳召集了一些人手到南边暗探，然后撺掇赵普。 哎，就这么派人去查不顶用，查到的希望渺茫。这些人绝对是流窜作案，时间很关键，天黑的时候说不定就溜走换地方了。 那要怎么才顶用啊？ 切，引蛇出洞啊。 怎么引？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个外族美女去引蛇出洞啊？你倒是一头红毛，要不然你装一下。 只是赵普的话没说完，众人都愣了愣，似乎是想起了什么，刷啦一下扭脸望向一旁的林业火。林业火正蹲在桌子上逗小狗呢，见众人望向自己，眨了眨眼。 干嘛？ 要不然你去引蛇出洞。 展昭凑近林业火上下看了看，林业火摸了摸下巴，随后一笑，得意的一甩头发。 哦，说到美人，那的确是舍我其谁的，是吧？ 只是林业火正开心，一旁邹良冷不丁冒出一句话： 再找几个吧，保不齐人家太爱的不要呢，拐子也是有节操很挑剔的。 你说什么？ 林业火蹦起来瞪邹良，赵普对邹良使眼色： 你少说两句让他嘚瑟一会儿，还不得指望他找天尊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